再加微粒，戰鬥到底。拉鏈衛衣已經翻咗貨啦，大家可以到普羅網上商店或者親臨普羅政治學院選購，款式齊全，數量有限，欲購從速，每一件250元，多謝大家。 咦，點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錯過咗 My Radio 嘅直播節目嘅？我明明已經訂閱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頻道噶啦喎。 梗係啦，嗱，訂閱完 My Radio YouTube 頻道之後咧，你仲需要撳埋隔離個鐘仔嘅，再選擇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節目咧，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啊！咁樣就一定唔會錯過 My Radio 喺 YouTube 頻道嘅直播又或者新節目啦。仲有一樣嘢，千祈唔好唔記得喎。 呢樣嘢我當然知道啦，交節目月費嚟之前 MyRadio 嘛。而家除咗經 PayPal 同埋親自上去普羅之外，仲可以經 PayMe 轉數快或者 Pay 財嚟交月費添。 天地有正氣，你兩個仆街衰到痹。 獨立思考，思考獨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精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好啦，翻嚟第三节嘅吓，天地有精气啦。咁啊，发觉即系所有嘅 in house。我哋即係買 radio 嘅 ad 咧，就嚟俾阿 cat 包攬曬啊！所以咧，為咗咧終止呢一個咁樣嘅局面咧，我都應該拍翻幾條 ad 嘅同呢個買 radio 咁啊 ，Neil 咧都係得閒咧，遲啲就嚇，即係幫你拍翻多幾條嗰啲咁樣嘅 in house ad， 咁啊唔使大家睇來睇去多幾條 ad。 係人哋可能中意睇咧，阿車， 對唔住 cat 姐。劇集是 OK 的，係啊，即係不過我覺得，咦？點解頭先嚇賣褸都係佢咁啊？不過件褸幾靚喎，幫我 sell 到我，即係嗰件褸劇集 sell 到我，我即刻買陣間係啦，即刻我同阿 Neil 已經留咗件中碼咁啊，即係我都幾中意著嗰啲誒衞衣嘅。咁啊，大家即係都支持下 My Radio 啦，咁啊多啲買下啲呢個衞衣啦，因為呢個在間離離戰鬥到底咧，真係到而家你聽翻呢一個教主。嘅即係親筆寫嘅呢、這個即係呢個口號咧，其實都係有啲難受嘅，即係而家正正就係需要在間離嚟，正正就係需要戰鬥到底咧。講到底即係話又有啲人拉咗啦啊，咁啊亦都有啲手足就要上 court 啦，都有一個即係叫做蘇開揭嘅手足都因為一啲政治案件咁啊而上 court 嘅，咁啊其實國安法嘅臨近到底香港會變成點咧？即係頭先又講，即係個環球格局啦。會有地區嘅戰爭啦，即係我覺得會有一啲地區性嘅戰爭，甚或乎一啲比較大型嘅戰爭，我會覺得係。咁啊，喺呢個後肺炎時代咧，我覺得香港都喺香港自己，我哋咧本身亦都係大家要丟掉懸念，丟掉幻想，我哋已經赤裸裸地活喺一個白色恐怖底下噶啦。呢個唔使講嘅，白色恐怖咧唔一定係唔好嘅。咁你對於政權嚟講係好噶嘛？係咪？而我哋有冇權選擇咧？冇，我哋係冇權選擇，我哋喺唔喺白色恐怖底下？無論我點樣形容佢，你中意形容啊？而家比國家比以前安全，香港比以前安全咗，又話香港唔係國家嘅嚇。咁啊安全咗啦，咁樣咁你中意點講得嘅？咁但係我哋活脱脱，其實我哋嘅自由係受到侵害嘅，我哋嘅言論自由啦，我哋嘅所有各方面嘅自由咧，其實都係受到國安法嘅掣肘嘅，即係再不能夠暢所欲言去研究，甚至有啲嘢都成為社會嘅禁忌啦。你話佢係罪？就算講都唔得，睇都唔可以睇嘅嚇。咁啊，亦都喺個政治層面上面咧，建制派即係唔係建制派啦，已經係更加嗰個全面管治權啊，更加得到落實啦啊。咁未來各級議會會唔會仲有民主嘅成分，或者個民主嘅成分仲 剩翻幾 多咧？咁啊，即係我嘅預計就唔會。是只有少冇多噶啦，又或甚乎睇下佢大唔大手啦，我諗都係大手噶啦，即係你唔會有懸念嘅，即係未喺未來嘅嗱，而家啱啱就係話今個禮拜嘅新聞嚟嘅，都係話喂係咪區議員都係要宣誓咧？係嘛？咁啊，梗係要啦， 點會走得甩？ 點會唔使啊？ 咁多公務員都要啦，你區嗰幾十個區議員又點會走得甩？ 唔止600個區議員， 咁多啊 ，sorry， 係咪有600個？係冇600個？ 唔記得， 600個區議員。 咁啊點會俾你屌你老尾走得甩啦，係咪？咁啊，所以我因為好近啊，從尋晚嘅節目咧都係即係講一樣嘢，就係話其實你問我你酸與唔酸，對於我嚟講 is no big deal， I don't give a fuck。 Yes， 係嘛？你都橫掂，你做緊你自己做嘅嘢咯。咁你做同唔做唔代表你嘅 integrity 已經係係嘛？即係你其實冇人理你會做到啲咩，你可以做到啲乜啫？系咪？你做與唔做又關我鳩事咩？係嘛？ 去到而家呢個 今時今日，係咪？即係你唔係你唔係同我講，喂！你作為一個區議員，仲可以推動到呢個屌你老尾反修例係嘛？仲可以推動到呢、這個任何嘅政治活動啦嘛？ 或者你作為一個民選代表，你仲可以推到咩國際線？ 唔好話乜啦， 唔好講笑啦， 唔好話乜啦。你十八區嘅區議會，你而家起翻個連龍牆咧，起唔到啦，即係好簡單啫嘛。我成日講話。喂，起翻個連龍牆啦，橫掂全部都黃嘅區議會嚟噶啦，全部光復曬嘛，佢哋話係咪？咁你咪起翻個連龍牆啊，做翻啲手即係好簡單，即係就算連周梓樂紀念公園你都起唔到啊，係嘛？即係你唔好呃我，你仲可以做到啲乜嘢啊？推動啲乜嘢運動啊？你唔好呃鳩我啊！ 咩紀念公園咁大，一個憑吊區你都做唔到， 做唔撚到啦！ 一個憑吊區， 你成個區議會喺度，點解太子區你獻花都唔得啊？獻花啫喎，我冇話佢有死人啦，個獻花啫喎，人權人即係人類有表達自己獻花嘅權利喎，其實係咁，但係都唔得，咁唔得咯，咁你唔好話俾我聽，咁好啦，咁你連呢啲都保唔住，做唔到嘅話，你咪翻去做民生咯，講到啲區議員好撚大咁做乜撚嘢啫，講到自己好撚屌你老母，好撚巴撚閉，屌你老母，日理萬機啊，屌你老母，你咪區佬講到底，即係衰啲講句啊！你咪區佬，咪做翻區議會嘅嘢咯。你有得 M 咩？你可以 M 咩？佢唔出糧咩？呢個得啦。而家好撚多區議員手足，而家出唔撚到糧，就係因為民政屌你，你咪拖撚住嗰啲錢。有一個話$400剩翻户口，要阿媽打救，屌你，你咪嗌媽咪，冇寫出嚟啦，係多。咁你點帶領人民去抗爭啊？仲講抗爭？冇講啦。真係你唔好講啦，好似嗰套咧，周星馳有套戲，你佢係咁講條友好撚似象爆咁，係咁呃嗰條女，然之後嗰條女係想同佢追討翻，你點可以咁樣？你唔好講啦，冇用嘅，你講嚟做乜啫？係咪？默默地繼續啊，要做嘢嘅唔需要講出嚟，講出嚟嘅就唔一定做到，係咪？咁宣唔宣誓？屌，关我卵事咩？你咪宣咯，你唔宣冇所谓。 我已经冇乜所谓 啦，系咪？同埋 我哋已经睇化咗，去到而家呢一刻，即系若然嗰个咩任命呢个立法会议员嗰、那个，如果系去摆喺呢一刻，我哋都话，你入咯，民主党入啦，公民党入啦，唔捻理啦， 屌你老母，系咪？即系你仲有咩？ 唔讲啦，呢啲已经 嗱，未来嚟紧立法会会唔会有一场选举咧？我估啦，即系睇疫情咧，其实主要系睇疫情嘅啫。有又点，我又点啫？佢而家任玩噶啦，佢 DQ 任何人噶，你唔通觉得陈志全佢哋会真系仲可以入到闸？你唔系谂住朱海迪佢哋可以仲继续入到闸系嘛？何桂南呢啲唔系仲入到闸？即系 DQ 咗嗰啲，唔通佢会俾佢唔再 DQ 咩？唔好谂啦！ 我当佢唔 DQ 啦，我当佢俾晒你选啦，你选到入去，你又做到啲咩咧？ 咪就算咪 我已经去到咁啦，我当佢俾你选啦，你入到去又点啊？你话俾我知点啊？ 入唔系系啦，你入到去唔通你又可以即系讲以前嘅议会抗争路线咩？我讲国安法嘅时候已经讲啦，佢将所有嘅议会抗争堵死晒噶嘛，啲路全部啲漏洞塞晒，即系密不透风啦嘛，已经。 就连一个财政预算案，你有权投反对， 佢都 话 你系，佢都话你系违反国安法 咪就 系 咯， 系咪？即系投票系每一个立法会议员嘅权利，你可以投反对弃权。同埋呢個 贊成 係咪？即係原來你投反對，你都係會顛覆國家嘅， 阻礙國家行政嘅。 咁你仲邊有怨念啫？係咪？但係不過講話雖説回來啦，即係好老實咁講，我唔係講啲晦氣話嘅，即係好老實咁講。你話一個咁樣嘅議會始終有公權力，公權力始終有公帑，有公權力有資源。咁到底作為一個普通嘅香港人，係咪唔再需要代表一個議會度發聲咧？發聲又有冇用咧？呢個係可以再探討嘅。咁你講到底以前咁鬱敏啊、長毛佢哋都係得把聲嘅，都係講嘅啫。 係咪？咁但係喺個議會就係做呢啲嘢噶嘛 ，politics is talk 啊嘛，一定係做呢啲嘢嘅。咁好啦，既然個邏輯係 politics is politics is talk， 咁需唔需要有我哋嘅代表人去 talk 咧？需唔需要有一啲即係代表住唔同光譜嘅人？唔好話可以喺議會做啲乜啦，但係喺個議事堂裏邊係咪都需要有啲咁嘅聲音咧？我覺得係需要嘅。呢、這個唔係為咗我阿東去參選鋪路，亦都唔係為咗我任何嘅嘢，只不過係我用正常人類嘅思考去諗。件事啊，輝，你同唔同意先？即有時你唔係作為一個議會，你都要有，你都要。如果你入到有把聲音喺裏邊代表你嘅利益嘅，咁係咪需要先？咁我覺得係都仲有佢其需要喺度嘅。咁但係你話有冇用咧？唔係有需要同有冇價值兩件事嚟嘅喎。 係，或者有冇一啲實際嘅效果又係另一樣嘢。 係啦，冇錯啦。係啊，咦？啊 ，cat 即刻原來認個機。玩笑啦 ，cat 好耐冇見你啦。系啦，咁有冇需要咧？有冇幫助咧？我覺得有需要，但系咪有實質嘅效益咧？未必。但系咪有冇需要？我覺得需要，即系咁咯。呢個係我而家暫時喺呢一刻嘅立場嚇。咁、但系你話未來香港政治就係一定係黑暗噶啦，社會嘅環境係一定係黑暗噶啦。但我反而掰何桂南最近一個説法嘅，即係佢話。咁我哋係咪真係去到最劣呢？唔係，即係佢咁樣講，唔係我講嘅，大佬，呢個係何桂南講啊。咁我哋又未去到最劣喎，咁又真係未去到最劣喎。咁我哋又真係未係一國一制喎。咁係咪咁樣？唔係嗱，即係呢個係事實嚟嘅。我想講，我不嬲信現實與事實與現實嘛。咁呢個係事實同現實嚟嘅。咁你係咪最劣呢？唔係。咁但係佢就唔會俾你有比起以前咧，係咪劣咧？梗係劣啦。比以前更加即係更加收緊咧，佢1% 咧可以話係大幅收緊咗70% 嘅，即係大嘅個成數啊，嗰、那個掣肘係大嘅。咁但係問題係，咁我哋又點算咧？係咪得幾條路啫嘛？啤梨石講，一係走嚇，一係瞓，一係走，一係就順民，一係移民，即係而家得一個咁樣嘅説法嘅啫嘛。但係有冇第三條路線咧？係咪？即係我覺得係有嘅。點樣擺喺心裏邊？即係其實你而家唔反抗，唔等於你係順民噶嘛？系咪先？即系你而家唔反抗，唔代表你未日后吓唔会有任何嘅事情会发生噶嘛？唔会噶嘛？系咪？你点话得埋啫？系咪？可能蓝丝发动嘅咧吓，即系未来一波反政府嘅行动，可能系嗰啲对于疫情太不满嘅香港市民去做嘅咧，咁样系咪？ 系，总之。你冇辦法永遠估計唔到聽日會發生咩事，你都估計唔到。 所以咧， 所以你即係你如果你係一個民主黨支持者，你喺一年前你都覺得哇，我屌你揾個拜登出嚟選啊，唉撲街啦，輸鳩硬啦，屌佢咪贏撚咗，呢啲嘢估唔到㗎。係 啊，真係估唔到。所以咧，我其實已經放棄咗 predict， 我唔係蕭生啊，大佬，即係我唔同阿老蕭咁樣順口開河，屌你老尾講撚完開對家咁，即係我唔會做呢啲嘢咁樣樣，唔預測啫。人生有啲嘢就係你睇唔到個未來先過撚癮啊嘛。先有嗰個期待喺度咁樣嘢俾你估到曬好玩咩？唔好玩㗎嘛！ 你冇得估啦，而且 咁我先嚟到我哋一屆藝民，係咪？我哋可以做得啲乜差啫？我哋一屆藝民係咪可以改變到啲乜啫？而家未即係而家我大話夾好彩未俾人拉咁坐喺度同大家喺度做節目啫，係咪？佢聽日就喺拉鳩你風滅鳩我聲，撳同撳死只螞蟻一樣咁撚易啊！你明唔明啊？而家係呢個時代係咪？睜大隻眼，我哋就係一個咁嘅時代啊！要麼點啊？反抗咯！系咪要么唔够僵嘅？好似我唔够僵嘅，咪唔反抗，咪继续讲咯。系咪咪点啊？送头啊，梗系唔好送头啦。而家系咪？好啦，唔好讲送头啦。咁啊，其实仲有啲嘢嘅。咁啊，头先讲开话，呢个 又听日就你噶啦。 系咪听日啊？ 听日啦，坚 啊，坚做噶嘛。今日仲系倾紧啊嘛，今朝都仲倾紧 嘅。应该都坚噶啦，系嘛？ 系嘛？ 好啦，我知啊， 犀利啦！我哋讲咗好捻耐嘅小区禁闭，真系终于 嗱呢个又系一个 蜚语 啦，呢个系社区唔系小区。 我特登讲嘅， 差， 梗系特登讲啦，屌你，我唔通真系会讲小区咩？ 好， 系啦，今日呢个局部社区嘅禁足令咧，就基本上咧就可能会实施啦。咁你噏下啦。 咁啊，听日啦。咁首先嚟嘅地区咧，就系介乎于佐敦油麻地之间嗰个旧区域嘅。 系， 咁明報和商台報道其實不止的了，其實很多南華早報啊什麼鬼都有說了，政府正部署呢星期六即是明日動用超過1000人圍封油麻地的指定檢測區域。 好厲害啊，香港警察又有屌你大立功機會啊，好厲害啊。 區內人士咧需要持有陰性嘅檢測證明先可以離開。離開唔係代表話你離開呢個區域，你只可以離開你屋企。但係咧，你仍然係要限制你嘅活動範圍喺呢一個 area 入邊，呢幾條街入邊嘅。咁有冇用啊？嗱，佢啊報道指咧，圍封期間咧，區內人仍然可以喺區內活動，例如購買日用品及到餐廳用膳，但商店就不能補貨。政府會喺區內為有需要者提供基本嘅物資等支援嘅。咁商台今日嘅報道咧就話佢考慮喺星期六日期間，咁喺頭先嗰個區咧實行呢個禁足令嘅強制檢測。呢、這個報道出嘅時候咧，就話未有定案嘅。咁但係如果實行咧，就會調動大量嘅警紀律部隊人員同埋檢測人員去參與。咁其實佢悲喪呢樣嘢，其實佢只係需要用599J 呢一條之前嗰個防疫條例咧就用得。 嗱，亦都好恐怖地咧，晚上亦都見到有人著草啦，即係帶同行李係離開油尖旺區嘅。咁啊，油尖旺多名嘅區議員咧，晚上咧就見記者促請政府盡快交代消息是否屬實，以及禁足日數等細節。有議員擔心消息流傳之後，不少區內嘅街坊已搬走，或者令病毒散播至其他區域。咁呢個係一定㗎啦。咁啊，油尖旺區議員咧李傲然就表示啊，李傲然我識佢啊，幾靚仔嘅佢。咁啊，收到在新田地街排檔嘅檔主求助，被食環署要求晚上八點前收鋪，但係當局就未有解釋原因。佢又質疑一旦禁足，對防疫未必有效，因為區內嘅問題渠管仍然都是散播病毒的，被禁足的市民仍然是承受健康风险，认为政府应该改撤离，应该改为撤离指定区域内居民至检疫中心处理渠管问题后，再安置居民返回住所。这个是好的，即这个建议是好的， 叫做 make sense 啲 ，make sense 少少啦。關於呢件事咧，我有一個睇法嘅。咁其實咧，我係封區係咪咁樣禁足咧？即係就咁叫佢唔出去，咁就能夠解決嘅事，解決事情咧，未必。但係咧，我覺得係原區，即係嗰啲區嘅居民大規模將佢搬去第二度，亦都唔係太過可行嘅。其實，即係因為佢太多人。即係亦都當中牽涉好多嘅車輛啊、人流物流咧，都幾麻煩，所以呢個都係有啲兩難。但係問題係唔係你嗱？我係覺得咁樣係有效去停止，即係去有效去預防個擴散嘅。 Okay. 即係你唔出街，但係問題係你嘅成套嘢個配套點做？你係咪即刻揾渠務處搶收喉管？首先第一樣嘢，第二樣嘢 搶收啦，檢查都容易都做到啩。 第二樣嘢係咪裏邊翻工嘅人點算？嗰啲機構點算？係咪有賠償？定係嗰度停業？定係點算？你要有好撚清楚嘅指引，裏邊居民嘅食物點樣算？係咪有係咪有政府嘅人員？你唔好第一句嘢你就話派差佬去圍板啊！屌你老母！你第一样嘢，你唔捻系关注嗰啲人嘅死活健康，你系屌你谂乜话派差佬去围板我屌你老母，呢样嘢系咪要屌啊？食乜啦佢哋？啲食肆点啊？三餐点算啊？生活点算啊？屌你老母谂呢啲噶嘛？食水点算啊？如果你真係為停止去擴散，你係要諗埋呢啲嘢㗎嘛。 我嘅意見就有少少唔同添。我甚至乎覺得佢呢一個咁樣嘅部署，呢、這、一個封叫做圍封呢個社區，我覺得係擾民之餘呢，係唔單止係冇辦法做到一個防止傳播，係只會令到件事更加 worse 嘅。點解我咁講呢 ?OK, 你而家講緊係星期六日呢兩日咁做啲實施呢個圍封啊嘛，好啦，跟住星期一就開翻出嚟噶啦喎。咁既然你呢一個區域講你所講到咁高風險啦，咁我咁你高風險極，當你10% 人係有肺炎病毒嘅，好誇張啦。其實實質上應該唔會有10% 啦，可能1% 啦。咁我 OK 啦，我當你呢個社區咁高風險啦，咁仲有90%以上嘅人冇事噶嘛。你將呢90%人摆喺一个高风险嘅区域，摆佢两日， 咁系咪爆啊？会， 然后一到咗星期一，你可以放翻佢哋出去翻工， 咁你覺得件事係咪會更加嚴重咗咧？ 唔 work 咯， 係只會更加嚴重， 都係唔 work， 係咪？即係都係唔 work。你又話做全民檢測，但係檢測要兩日之後先知噶嘛？咁你屌你老母，你唔係全部確診陰性你先放佢走啊？ 咪就係咯。 嗱陰即係所以咧，就係應該你當係全民檢測又好，你等到所有嘅居民嘅結果，你係有撚咗，你先至可以即係解封個區噶嘛？理論上係嘛？喺期間你咪裏邊屌你老尾，你咪少即係當係社區管理咯。你真係冇啊唔得啊封區咯。因為你真係大冷漠噶嘛，係咪？而有陰性記錄，你之前做撚咗檢測嗰啲，你咪走得咯。即係唯有係咁做嘅啫。你而家咧唔拖唔水， 唔係你講到尾，其實真係兜翻去我哋最基本最基本個 point 就係話，你始終都係唔肯封關，你喺入邊點搞係冇意思嘅。講過好多次噶啦，咁多波一二三四波嘅疫情，全部都係外來 case 帶入嚟嘅。 系啦， 咁你始終都係 你個源頭，你唔撚你源頭。 咁你喺入邊搞幾多嘢，其實真係冇意思嘅。 係啊，真係冇意思。 講咗好多次 嘅，越抗越傻咯，咪就係話。 講咗唔知幾多次，我都唔想再提呢個 point 啦，已經。 唉，咁啊，即係嗱，我就覺得咧，以林鄭呢個政府咧，佢係唔會夠膽做嘅呢件事，因為呢件事牽涉嘅部門太多，牽涉嘅人力物力太多，牽涉嘅法律條文又太多，即係一啲咁撚大嘅。動作你打嚟做乜？即係連環打嚟，我都係唔會聽你嘅。你做乜撚嘢啫？你即係戇撚交啊！真係，唉，真係我想聽佢啲，即係戇撚交嘅呢條友。咁喺喂，即係我覺得一個咁複雜嘅 operation 咧，呢條林鄭呢條友咧係唔會咁做 嘅。冇啊！佢而家採取個方法咪就係當好似即係衰啲講，咪好似當日維里大咁樣咯。總之佢圍住呢堆人喺入邊咯。唔撚理噶啦， 系唔撚知啊，系咩自生自滅啦，即系咁样系唔撚得噶嘛，咁样系咪一个负责任嘅政府嚟噶？屌你老母，即系所以呢个政府真系垃圾撒到一个，即系嗰个垃圾到系一个咁样嘅点，你唔撚系净系做一样，你要谂晒成盘嘢点执行啊嘛，大佬啊！ 同埋佢系咪真系实质上有一个咁嘅效果，做唔做到你想要评你想谂嗰样？ 同埋呢啲系有科学评估噶嘛，系嘛？即係唔係你估估下估出嚟噶嘛？人哋真係有個風險評估，有唔同嘅一二三四五個 scenario， 諗都即刻可以部署到諗到出嚟啦，係咪？嚇邊啲人嚇、啊、會係受感染？所以我成日覺得最簡單都係去翻沙士個招嚟都話，嗰棟樓出事嘅咪成棟樓撤咯。撤离 系撤离，唔系运佢哋喺度，冇事都变有事。 系啊，就唔系运翻个原本社区啊，其实佢要出街噶，你明唔明？佢可以落下面公园噶噃，系咪？即系所以你呢件事唔系话禁唔禁足嘅问题，而系你点样防疫嘅问题。所以你嗰栋楼一有嗰栋楼有事，你咪唔系而家系逼佢哋做全民检测咋？唔係隔離佢哋啊！你明唔明啊？應該就係好似淘大花園嗰招啊嘛，即係佢有事成棟樓咪去鯉魚門度假村咯，去方艙醫院咯，而家嗰間即係喺博覽館嗰間嘢咯，係咪？ 買咗咁多牀位，不過一定唔夠裝嘅啦。 咩足夠？ 唔係，如果你某一棟大廈度都仲得，你成個區冇可能夠 嘅。成個區唔得噶啦，所以你咪出事嗰棟大廈咪可以，尤其是有渠有事嗰啲成扎，如果你撤離咯。揾架屌你啦！揾架防疫車屌你啦！一車車鳩佢，車鳩走佢哋去防檢疫咯，冇辦法噶，係咁噶，係咪？即係咁樣先係最有效果。你好唔明點解又係唔肯做啊？而家搞埋呢、這個，我估都係搞唔成噶啦。到今日而家23點，即係都成12點啦，即係應該都係搞唔撚成噶啦。呢、這個咩佐敦指令？ 希望啦，因為我根據我嘅睇法，基本上呢件事只會係幫倒忙，根本仲撚衰，搞好撚過。 所以咧，即係淨係一開始就諗鎮壓嚇，Tony Chan 都講得啱。一開始淨係諗點樣鎮壓，係嘛？呢個人思維咁樣，即係佢係壓制人民嘅思維嚟噶嘛？佢唔係諗你生死嘅思維，唔係諗你健康嘅思維，唔係諗你死活嘅思維。咁亦都即係好笑話，番薯話米高佐敦。咁另外仲有花市嘅彈出彈入 啦， 係啦，即係好笑啦呢樣嘢就。 係，即係呢個就係我又好想講，好啊吹漲，即係嗱咁講，我咧本身都有運動嘅習慣嘅，我每個禮拜六都係打籃球嘅，我足足有半年以上冇打過啦，就係因為你班冚家產封撚咗個球場。咁而家你話個花市咧又避開，咁個花市喺邊度搞咧？我想問。 球场 度搞，咁呢个花市嘅时候，佢有几多人喺入边咧？ 系啦， 我打紧篮球嘅时候，嗰个又有几多人喺入边咧？ 踢 波你答我啦， 七打七，十四个。 打篮球三打三， 连埋 我连埋跟队嗰啲啊，唔够廿个。 我当多一队跟踢波， 7321，21个人，而家系201人，2000人咁样走入去嗰、那个行，都应该冇咁多嘅。 我想套用翻少林足球入边啊，呢、這个谷德超嗰句，我想打波咋，屌！ 唔系你真系弱捻字啊嘛，弹出又弹入，你 cancel 你咪 cancel 都冇计啊，防疫啊嘛，你话。系咪？好啦，啲花龙叫苦连天啦，你又屌你啦咩？又开花市，咁你开酒吧啦，屌你老母！开食肆啦，屌你老母！系嘛？一间食肆里边， 咁好啦，跟住你开 200尺，系咪？ 你开花市，你又话要限制9点要收皮，咁好啦。一般人正常，好似我哋呢啲平黎民百姓。收工啊6点，我当你直情喺湾仔翻工啦，你快嘅都6点半先去到啩，咁变咗就系喺6点半至到9点系咪人流高峰期啊？系、跟住你就话啦、我会实施一个人流管制嘅，即系可能我当你成个维园只可以摆1000人啦，咁 let's say 啦，咁跟住其他嗰堆咧等紧排入去咧，你摆喺等候区啊，等候区爆咧摆喺铜锣湾啊。咁你覺得銅鑼灣唔會爆疫情嘅，等候區入面又唔會爆疫情嘅， 即係冇花市群組嘅呢個世界。 係啊，花市冇事㗎，啱啊！你所有做嘅嘢 OK 啊，但係出面爆到撲街。 係，即係所以你呢啲咪弱撚字咯。即係我估計咧，係咧，因為花農咩人咧，即係漁農界咧，好撚多建制分子啊裏邊嘅。屌你兩咩熬得佢兩熬又開俾你做下咯。唔係，仲要最好笑，明明都派翻錢俾佢，屌你老母！ 我諗佢哋而家都要諗下，因為你搞到咁樣開得嗰一陣間，喂。你開得嗰一陣間，我個裝修、我搞鋪位、置貨，我全部我嘅成本係冇變噶嘛。我搭個棚出嚟，整啲台啊，剩嗰啲冇變噶嘛。但係你開嘅時間縮短咗喎、我都要諗諗啊。其實講真 咧，嗰啲花農咧都唔好入咁多貨啊。等下佢又彈出又彈入嘅，屌你突然間又話取消， 去到年27突然間話唔俾做咁樣，你冚家拎啦。 多數都係花圃嚟嘅，即係去做嗰啲花都個貨都喺嗰度噶啦。其實我覺得好簡單啫嘛。即系呢单嘢其实系唔应该复搞嘅，即系你话防疫啊嘛，咁你咪 cut 捻咗佢咯，咁啲人要买花，佢自然会入去元朗啲花农嗰度买噶啦，使捻落一定要落花市嗰度买咩？好老实讲，即系呢个我真系唔帮嗰啲花农，即系呢样嘢我唔帮啲花农，佢知噶，屌你啲人不嬲都系入去买噶啦。不過又係死㗎啦！到時林村嗰度又係屌你大擠塞啊！ 嗰度塞爆咗啦， 又塞爆咗啊！屌你老尾啊！我嗰啲住山邊嗰啲老友嗰啲又嬲㗎啦！屌咁啊！嗱，另外一單嘢咧就係呢個海洋公園啦，即係我真係覺得好撚好笑，即係每次講起呢個咧，即係呢個劉明偉咧， 劉柏更壯， 劉明偉氣魄更壯， 盈盈落落，出年死於饑荒， 呢句真係絕韻到，絕韻到， 唉， 即係其實我海洋公園，我喺呢個節目嗰度咧，我都 唔知講幾 下講過好多次，屌劉聯雄，屌劉明偉，唔係劉聯雄個仔，屌劉明偉，即係我已經係已經屌撚到氣咳嘅啦，即係屌撚到咩嘅？不過我覺得有一句，即係我都唔想喺呢度再屌鳩呢一條咁撚樣嘅戇鳩仔，即係你即係戇鳩到屌你咁，之前露營失敗咗啦，係嘛？海洋公园行山露营，收钱行山露营，失捻败咗，梗系失败啦！ 咁捻癫啦，大佬！ 即系根本捻你谂你用屎忽谂嘢嘅珍宝海鲜房啊，大佬！同海洋公园屌你老母呢头睇完水族馆，见到嗰条苏眉真系有条苏眉噶嘛？你要知道嗰度一条巨型苏眉啊！即系我成日去海洋公园真系即系你就走去搞珍宝海鲜房，你而家谂乜捻嘢？即系外判机动游戏啊，大佬点捻样啊？拆捻晒啲机动游戏，系咪起乜捻啫？搞乜捻啫？都话捻咗唔捻系咁搞个落海洋公园，讲捻咗冇， 你只会仲捻大镬。嗱，以前你叫做一个划一入场费。咁你嗰啲好與醜，你要同啲旅行社合作啊，同自由行嗰啲合作，咁你都叫做有啲門券收益，多與少都好，都叫做有。你而家咧就話哇，局部開放免費添，跟住咧啲機動遊戲咧就逐樣收，咁好啦。咁嗰啲大陸團啊、剩啊嗰啲落到嚟，咪入嚟行咯，唔使錢啊嘛，行咯，影相咯，跟住嗱，人流係好多啊。 但係你跟住 入場人次係好多、啊， 你要付費嗰啲嘢冇人玩噶嘛？ 係啊， 因為你屌啦，咪 要付費啊嘛？ 什麼惠州啊，什麼五廿歲嗰啲，唉、哎，我真係影視 真係唔玩啊，真係真係唔玩啊！ 佢哋 考前就啱啦，我真唔玩、啊。 咁變咗，你直情係個 income 係仲少咗，你連個入場費你都賺唔到，咁你點會仲 啊？我再講一次，點撚樣搞海洋公園？你係重新審視成個公園嘅。嘅定位 revamp 曬所有機動遊戲，攞全世界最新嘅機動遊戲擺喺海洋公園裏邊，將最多元化嘅動物擺喺水族館裏邊，揾營運水族館全世界最叻營運水族館嘅專家同你重新 revamp 過曬嗰個行水族館嘅一個嗰、那個 experience。是咪？你係令到佢係重新有個吸引力，將世界最撚新奇嘅嘢擺落去，例如甚至同嗰啲咩 Pokemon 啊、任天堂合作。 係啊，呢、這個我正想講啦、就是。你就係諗定時，可能唔使一年好多次噶，一年可能兩次都 OK 噶啦，因為你又有哈魯衛，又有咩下水禮，跟住可能咪春秋之間咯，隔住呢度。咁你就諗一啲合作嘅計劃， 係啦，即係好玩嘢合作嘅計劃，你要全民去 brainstorm 點撚樣，然之後你 invest 咧，唔係去幫你去借錢俾佢營運，而係你要 invest 嘅嘢，你要全民舉債嗰樣嘢，如果好貴嘅話，嗰、那個哇，屌你老母十個圈全亞洲第一個十個圈嘅過山車，係咪？你擺個咁撚樣嘅海洋入海洋公園咪掂撚咗咯，係咪？你個鯊魚館有全亞洲最多嘅鯊魚。養最多鯊魚唔識養，揾澳洲飛啲專家過嚟養咯，係咪？你有翻個海洋劇場，唔係就咁殺撚咗佢啊嘛！而家梗係冇人睇啦，你得嗰幾條海豚，來來去去嗰幾條海豚，玩來玩去都係嗰幾條海豚。以前有海獅、海狗，有即係殺人鯨、喂喂小姐，好多嘢搞啊嘛！尤其而家動保撚啊嘛，又話唔可以虐待啲動物啊嘛。系咪咁样又话唔得，嗰样又话唔得，船头惊鬼，船尾惊，即刻搞唔掂啦！ 四个字执柒咗佢， 执柒咗佢啦！到时就，但系我哋作为对海洋公园系有好捻深厚、好浓厚嘅感情，我哋由细去到大，1977年海洋公园1977年开完，系咪？到今日40几年啦，呢、這个公园我系好捻惨，但我仲要做过佢嘅广告嘅，即系我以前间公司，我 pitch 过佢啦。我以前做服务过嘅广告公司系佢嘅广告公司嚟嘅。好耐係將佢起死回生嗰期，即係咩哈佬胃啊，嗰啲乜嘢咧係我哋嗰陣時諗出嚟嘅。 咪就係咯，係嘛？你搞嗰啲function，即係佢本來其實嗰陣時都係低潮噶嘛。 Alan Simon就係即刻 開始搞翻一啲咁嘅function之後，佢就走翻上去。 係啦，嗰啲係 Alan Simon 諗出嚟嘅，即係要搞啲咩嘢，跟住然之後咧，啲廣告公司啊，啲我哋啲最中意諗嘢嘅人就幫佢日日度橋諗啲屌你諗新嘅活動出嚟，新嘅吸引力嘅嘢出嚟，咁咪令到嗰個玩嘅人數將佢本土化。本地化，香港人生日有節嘅，咁你咪成個 emotion 都翻撚曬嚟咯，咁啲人會去。你問我，我都仲會去嘅。只要你去過海洋公園，只要你同家人去過海洋公園，你係唔會想去執嘅。你明唔明啊？嗰、那個吊車雖然好舊，但係佢嗰個吊車依然嗰個景色依然都係亞洲最靚最靚嘅吊車風景之一。成個南區嘅海灣係好撚柒靚。每一次坐吊車，我話俾你知，我到而家45歲喎，我每一次坐吊車，我都覺得好 stunning， 好壯麗，好靚嘅香港。即係你明唔明？所以我哋係我哋有我哋同我哋上一代嘅記憶啦。即係我爺未死， 即係年紀大少少嘅就係賣個記憶，賣個回憶，賣嗰份情懷。後生啲嘅， 你買佢就要 買啲， 係 啊，買一啲刺激嘢，或者買一啲直情係潮流嘢。 係啊，你可以有潮，成個將嗰個機嗰啲掟嗰個冒險樂園嗰啲遊戲，你咪將佢 revamp 咗，佢成為咗一個屌你老母全亞洲最撚大嘅虛擬打 war game 城咯， 冇錯 ，VR 城咯，屌你諗得噶嘛， 可以噶， 係嘛？咁多地係你哋班人唔撚察識啫嘛，你班老閪嗰班咁嘅 management 就係咧老閪。全部乜撚都唔識，就係識飲飲食食，嗰班冚家產，屌你老母！跟住揾個劉明偉，屌你老母自己冇結婚， 以為揾個後生嘅， 但係嗰個呢個後生玩噶嘛，佢老豆玩塞波波噶嘛，大佬啊！ 你睇下佢老豆都啲份身家都唔留俾佢，你就知咩事 啦？係啊，好多人都講， 大佬， 即係佢老豆寧願將份身家同間公司留俾一個娛樂版嘅記者，都唔撚留俾自己個仔，咁你咪計你自己有幾廢咯？ 是咪數銀紙10萬元，即係你講啲嘢冇據冇據正常嘅，你明唔明啊？劉明偉講啲嘢，但係佢呢啲人就係做青年事務委員會，就係、是、做呢個海洋公園，就係、是、搞海洋公園，你含撚啦，你含 bird 都未撚屌得切啦，啱唔啱？即係我哋有我哋滿載住我哋同上一代嘅回憶，加上同上一代同上一代添啊，甚至阿爺阿嫲。我老豆阿媽，我哋一家大細好開心咁去海洋公園，然後而家到我哋自己老咗啦，我哋又帶我哋嘅細路、我哋嘅小朋友去海洋公園玩。 啊，你呢個我又 好開心 嘅。我啱啱冇得諗到條橋都 work 嘅。咁曾經有一段時間咧，而家其實都有嘅。咁喺 Facebook 或者社交平台咧，咪好興咧。我1980年呢張相，咁可能係個阿媽抱住個女，跟住30年後個阿媽老咗啦，但係一樣同一個位置、同一個角度，一樣咁抱住個女。不過咧，一個已經係老咗，跟住呢個就已經大過咗啦。 廣告橋嚟喎， 咁唔係啊？你其實我哋即係我自己都會啦。 掃掃 我細細個，我5歲咁樣，可能都會係喺個海洋公園度有影相嗰啲 啊嘛。一定有，我都查得到。 一模一樣。都是我變咗30幾歲，企翻喺同一個位、同一個角度影翻一張相。你能夠攞到呢兩張相，哪怕係電子版都好，咁你入場有8折。 係，你呢個直情 social media campaign， 我即刻打俾佢哋個高層去傾下先。 咁已經係 一樣。我記得我當時 賣情懷啊嘛。 我記得我當時10幾年前嗰幾時咧，嗰陣時2001幾咧，2000幾咧，2005年，2005年到。我 pitch 嘅時候，我早諗嗰條橋係差唔多嘅，係將個自己嘅舊相望住自己嘅舊相，然之後佢到你自己有 family 嘅時候，再帶個細路去享受同樣嘅情懷，即係嗰個 emotional attachment。我哋嗰陣時記得我哋 propose 嗰條 line 咧，雖然最後冇擺喺度嘅嗰條 line， 用咗第二啲嘢，就係、是、叫 oceans alive， 即係 alive，oceans alive。即係個意思係成個海洋係 alive， 即係嗰樣嘢係用 alive 呢個字，即係無論你嘅記憶係 alive， 你嘅所有嘅嘢喺海洋公園裏面嘅嘢都係有生命 嘅， 係有生命嘅，係 is alive 嘅。即係我覺得當時我諗呢個咧，我係覺得我自己都覺得幾 emotional 嘅。咁後來竟然咧同差唔多嘅 idea， 好似係一個 Toyota 車咧，定係咩咧？日本定 哦有啊 ，Toyota 嗰個廣告我睇過， 係類似嘅咁樣做。 佢嗰個阿爸係細細個踩嗰架咩斯力卡定乜鬼好撚勁嗰啲飛仔車， 大個咗個女揸斯力卡 啊！係啊，跟住自己大個阿爸仍然係冇放棄 Toyota 嘅，就變咗揸七人車啦咁樣。 即係呢個類似啦，亦都好似係未知數定係咩咧？又係100周年嘅講佢，又係咁樣。 冇睇啦， 即係話佢以前喺同一個地方唔知點，跟住又去翻同一個地方影翻同一張相 ，something like that。即係其實好多橋係可以救活海洋公園，只係你班咁嘅柒頭係無能庸碌無能啫，係你班人廢啫，係你班人立撚殺庸碌無能啫。我絕對有權有能力去走去海洋公園去做 CEO 嘅，屌你唔撚係講笑啫，即係唔撚係講笑，你唔好當我唔識嘅啫，大佬。不過即係 anyway 啦，咁啊我覺得再屌鳩呢個劉明偉白痴都嘥氣，即係而家香港地咪就係俾啲白痴嘅人把持嘅咯。好啦，打俾阿柳仔。 冇 咧， 冇乜特別啦。嗰啲郭偉強嗰啲都屌都費事啦，嗰啲柒頭。 郭偉強啲胃部真係威定係胃細菌。 傻嘅都知啦，對街頓時啊，大佬。 喂，點啊，柳仔？今個禮拜 咧， 喂，柳仔。 頭先睇到蘋果，頭先睇到蘋果反風咯喎，而家。 哦，真係風啊？定點啊？ 左風啊，風啊，風啊！啊，運曬啲嘢入去啦，佢。 Okay， 斜面進場， 運曬啲咩入去？運曬啲鋪鋪入去係嘛？ 物資，嗰啲物資咯。 咩物資啊？哦，我仲 啲圍板啊，嗰啲咁嘅。 物資啊？ 哦。 佢哋要封曬噶嘛？應該。 係咁，即係話嗰度啲商業大廈咧， 買又買唔到嘢，梗係要入曬啲貨㗎啦。 嗯，我呢度咧就喺呢度就未睇到喎，即係講佢點樣即時嗰類就未睇到，不過 anyway 啦，可能我陣間都揸車過去望一望。喂，有咩想咩啊？ 係啊，係美國，你俾拜登上台，你咪講咯，你個陳偉業個撲街咪夠講咯，阿Q 仔咪夠講咯。 係啊，講 咩啫？咁就算如果你話拜登做嗰啲嘢，就係益中國嘅，搞到中國打台灣嘅，咁你大個話咪咁講話？哎呀，好嘢， 這個拜登維繫到台灣，但那時候台灣已經被人打了，我們還怎麼維繫？你怎麼會左膠顧著始終的啦，都是 偽善嘛，是這麼忘膠的啦。是啊，喂，還有什麼看法？ 還有海洋我看完觀點，但其實我看蘋果說話八月份他就開水上樂園，究竟有沒有幫到他們幫到海洋公園轉換轉型呢？ 八月游得水先算啦，疫情完先算啦，八月第五波嘛，八月應該咁咁嗱，我覺得咧點都好，起碼都會幫到啲嘅，即係有水上樂園咧。真係有啲用嘅，即係呢個問題，尤其是如果而家少咗大陸遊客嚟玩咧，水上樂園係絕對幫到手嘅。你問我， 但係都要好睇佢係點樣整。 香港水上樂園，計翻以前應該有冇咗廿幾年㗎啦， 係啊。你有冇玩？你冇可能玩過啦，劉生係嘛？大佬仔， 五彩天梯嗰陣時， 聽人講啫。 你未出世啦嗰時，即係海洋公園有水上樂園嗰時。佢都正啊！其實係會一真係得㗎，因為咧你自己有冇去旅行？有去嗰啲？ 有去過聖淘沙嗰個水上樂園。 系啊，都好玩啦，系咪先？好 happy 咁都 系 嘛，即系都果然人噶嘛。咁 去长隆嗰个， 我唔咁样讲。咁其实都 OK 嘅。你有冇同你老豆去海洋公园啊？有时你老豆有冇带过你去海洋公园？ 海洋公园嗰啲我唔中意玩嗰啲。其实旧咗我惊危险啊。 旧嗰啲先刺激啊！鸭跑鸭跑，好似就系冧咁。 我其实每次坐佢啲旧过山车咧，我最中意玩嗰个就系最旧嗰个冲天过山车，即系最流嗰个咧，冲出海嗰度转个圈，转两个圈。我最中意玩嗰、那个。我咧，因为咧就系惊佢即系嗰种牙烟咧，更更更更更更更屌几难 刺激啊！ 屌你老尾老过我条脊骨啊，大佬去嗰个咁样嘅路轨真系几难。 你话要拆散你，点拆散啊？拆你條拆榴蓮王個仔個條骨有拆火拆你唔做啊！啲黐線， 黐撚線啊！所以咧， 好啦。 好啦，多謝你電話，喂。 好，拜拜。 好，拜拜。咁Carmen Chuck 都話，想當年七彩天梯好好玩噶，我好中意水上樂園啊，以前好開心嘅水上，即係同成班同大咗同成班同學十幾歲嗰陣時咧，成班中學同學去玩，冇溝女，齋仔，屌老撚慘，我男校咁啊，屌你。 咁你嗰個歡樂？就起碼少咗50%， 咁樣夾下女 起碼唔少，就係唔同嘅。 阿健康醫生啊，細細個我記得，佢1984年開嘅，1984年開，應該大約1984年定1985年開嘅，水上樂園。我細個同嗰啲屋企人去玩係好開心，人生第一次上滑梯，即係上嗰啲水上滑梯排幾撚耐啊？ 係啊， 嗱點解嗱？當年1983年就係呢啲咁樣嘅水上滑梯係新嘢嚟噶嘛？ 冇錯啊！ 咁你咪多人去咯，嗰啲冲天过山车嗰啲系新嘢嚟噶嘛？嗰阵时叫做都唔系啊，其实嗰阵时都叫旧嘅开始，因为七几年有嗰啲嘢。但系佢嚟到香港冇啊嘛，系咪？咁你咪新咯。咁你应该向全球嘅你，我宁愿你用嗰啲钱去向全球嘅主题乐园去参考，系咪？不过冇用噶啦，即系俾啲废人去搞咧，一直都系冇卵用噶啦。我记得神仙索同浪淘湾嗰度玩到津津有味噶，以前，即系我对海洋公园都系真系有一份好深厚嘅感情，点解？即系我都好中意海洋公园。咁所以亦都充满住我嘅回忆。咁所以睇下点啦。咁今日礼拜我嗰兜粥都仲未食完咯，原来饭都未食啊！各位网友，我都做咗节目先啊，真系好卵悲惨。咁嗱，咁下个礼拜好大机会，我会可能未必得，因为我有事嘅下个礼拜。不过唔紧要，我再睇下点样就或者录节目定点。O K， 咁今个咩啊？得咗个电话号到，系咪嗰个人终于卒之？我谢生系嘛？好，听到个电话先。咁啊，咁啊，谢生，咁啊，听下。喂，谢生你好啊。 系啊系啊。 你好啊，有咩想分享？ 哦，其实咧，我最少想同你听嗱，假设咧，如果你即係會參選立法會啦，咁你會做咗立法會議員啦。 咁我想同你傾下，你譬如你第時對翻啲泛民主派嗰啲關係嘅。 嗯嗯，你呢、 這個咁嘅，其實咧，我呢幾年咧成日喺一塊 Facebook 度同佢辯論嘅，我成日講泛民啲衰嘢，咁次次都兜嘅。 係。 咁但係跟住咧，我發覺佢近呢年咧，佢就開始唔兜啦，都開始。都企翻喺我哋叫做我哋呢邊啦，開始扭翻去轉頭啦。咁但係跟住我就同佢講啦，就譬如啊，你有冇留意到啲情況？啊，次次立法會投票咧，硬係爭幾票就輸咗咧，就因為有啲友仔唔見咗。跟住咧，我話萬必都有啲咁嘅情況嘅喎。跟住咧，佢就咁啦，跟住佢話：總之嗱，你投我一票啦，如果我入咗立法會度咧，我就會改變呢個現狀噶啦。跟住咧，佢同我講，佢話佢哋個關。佢話佢係人民力量同泛民關係係，我哋同啲泛係保持距離，但係咧就唔可以斷絕關係嘅喎。個意思即係話咧，佢都知道泛民係做緊啲衰嘢嘅，但係佢要包養。咁但係我就想問翻啦，如果你入到立法會咧，你會唔會見到啲泛鬧爆埋啲泛民啦？嗱，例如啦，喂，撲街，做乜唔開會啊？做乜唔投票啊？閃咗佢啊！即係除咗踢爆全體之外咧，少爆埋，譬如見到胡志偉，喂，做乜唔開會啊？或者見到鄺俊宇啊、許志峰嗰啲，哇！喂，點解你夜晚走去幫啲手足啊去痛啦？咁白日好，點解你支持大量工程啊？或者你啊啲投票就唔會見咗人嘅喎、即係諸如此類咁嘅情況咯。我想問一下你，譬如你覺得你第時入出去對啲泛民有冇關係，或者會踢爆佢哋咧？ 喂啊，謝生，謝生，我入到閘先啦。我唔衰国安， 佢当你有 啦。犯国安入到闸，我又继续选先啦。首先我先讲，理身翻先啦。咁系咪继续参选咧？我而家仲未有定案嘅。咁我冇一个好实质嘅定案。不过假如即系我答翻阿谢生你呢个问题啦。如果你问我，如果我真系好啦，唔好理我入咗去做立法会议员。如果我阿东系一个立法会议员，我会唔会同泛民即系 friend 有偈倾？我可以好斩钉截铁地。答你，我唔会同佢哋一党，我唔系同佢哋一派，我定唔系同佢一派。点解我讲过捐九窿嗰啲就系建制，我讲过噶，入林立会嘅就系捐九窿，就系建制。你唔好同我讲任何嘢，呢班人同建制无异。所以你既然同我建制无异，你头先讲嗰啲，喂你胡志伟做咩唔捻嚟开会？我梗系屌佢啦。吓边个？你做乜捻嘢？屌你谂乜投票？你走捻咗去啊！我仲要屌你谂乜大声疾呼？呢、這个所谓泛民竟然喺呢个反对派投票嘅时候，佢走咗去，就系呢班人缺席投票。我仲会好似塔哥咁，将嗰啲唔用投票啊，投嗰啲咩弃权票啊，嗰啲屌你谂乜大肆宣扬出嚟，话俾你听，呢啲人系咁样啊！我点会俾面佢哋啫？系咪谢生？我唔会俾面佢哋喎，老友。 我见到阿万别啊，同阿朱海迪嗰啲咧，即係佢哋，譬如泛民就亂咁投票啦，投完票跟住佢哋開心起埋一齊，咁啊開 pass con。我見到佢哋，我真係好嘔心嘅。 係嘔心，一直都嘔心噶啦呢啲嘢。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咧，嗱有時咧，因為人力我唔敢講啊，反而即係我即係唔使睇喺而家呢個時代，唔係計政黨啊，係睇你做過啲乜。即係你問我願唔願意同萬邊合作，願意，絕對願意。 Based on 咩議題嘅啫？ 即係假設佢入到閘，假設如果朱海迪都入到閘嘅，我一定會同佢合作傾嘢。假設即係睇到噶嘛，即係我睇翻佢 integrity 啫嘛，其實即係睇翻佢做過乜啫嘛，係咪？你話佢哋係真係冇捐九窿入林立會噶嘛？ 係啊， 係嘛？咁梗係 同埋睇佢哋揾嚟傾咩啫嘛，即係佢例如可能萬必啊或者朱海迪嗰啲揾嚟，可能我哋部署緊做一啲行動咁樣講，咁你揾嚟傾，你覺得口唔可行啊？點樣？我覺得你會願意啦。如果黃冰雲走埋嚟，喂，我哋下個財會一齊舉牌咯。你覺得你會唔會聽？ 我真 係咁啊，係咯。 唉，真係呢啲好笑嘅啫，我唔會。不過咁即係話雖説回來啦，嗱，我講翻句頭盔説話啦，謝生。其實佢哋而家參加初選呢一班咧，全部都俾人哋話煽動咩顛覆國家咧。其實我覺得好難受嘅，即係我覺得對於佢哋嚟講，如果我成日屌柒佢哋，都有啲唔公平嘅。我覺得，因為佢哋而家我哋永遠係企喺呢個受壓迫者嘅一方嘅，咁佢而家都受到政權嘅壓迫，咁其實都其實叫咩咧？孭咗寶啦，咁我都無謂落井下石啦。 係咪？咁啊所以我就如果你問我，我一直都係講，我唔會輕易變我立場嘅。阿謝生，我到我當年去年參選，我都係咁講噶啦。我同佢哋咪步頭式合作咯，即係睇議題咯，即係有啲嘢大家一齊傾得啱嘅， 睇議題 咯，睇佢個方法咯。咁大家有得傾嘅，一定傾嘅，我 open 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係咪真係要捆綁式咁合作？就一定要 form 一舊所謂嘅反對派，我一定唔會啦。 同埋如果你係 你兜兜面鬧爆佢哋唔開會啊， 梗係會啦。 所以佢都冇乜啦，你就係鬼，你 佢竟然入到閘，一定係鬼。如果唔係冇理由入到閘嘅佢，所以佢一定係共產黨派。 然後就《蘋果日報》就日日都有個專欄係嗰啲各專。轮流招呼咁样， 招呼我啊！ 欧卡伦写完一篇，跟住李柱铭又写一篇。 即系我哋不要特朗普式政治，香港议会不要特朗普，咩不要咩部门式政治咁样嗰啲咁样嘅嘢系嘛？ 支持姚冠东嗰啲，全部都系啲基层冇常识嗰啲人嚟嘅。 喂，我大学生嚟咯，我都大学毕业有证书喎，大佬。好啦，喂，仲有冇其他嘢倾啊？ 同埋我都想问。我嗰集见你睇阿啤利哥嗰啲咩大 J 哥咧，系咪真系真噶？ 咩大 J 哥唔明？ 嗰啲系大 J 哥啊！ 哦， 点解会问佢？系咪 我仲未问佢啊嘛？点 解你会问佢？系咪真嘅？ 佢啊录佢嘅电话系六一乜鬼？喂，你打俾咩？你自己问啦、啊！屌问我冇查，我冇捻查过。大鸠高啊，嗰啲叫黐捻线啊！屌你问佢啊嘛？我点会？我都冇用过，屌！ 可能觉得你用过咧， 我用夹。我係嘉賓，我係嘉賓主持嚟啫嘛，我都唔知佢啲咩嚟嘅，啲 XX 高屌。 佢送一支俾你同阿四哥嗰試啊嘛。 我冇送過，我亦都唔需要。 OK， 多謝你，多謝你電話先啦，好鬼搞笑，笑鬼死我，大 J 哥，好啦，咁啊，真係應該收工啦，咁我都非常之攰啊，咁啊好啊，咁啊。系啦， 世事如棋，今日唔知听日事，咁下个礼拜又可能另一番风气噶啦。 又话即系觉得今日唔知听日事，世事如棋，焗身，不如都系食好啲，着好啲，饮好啲算啦，保持身体健康， 心灵健康 系啦，保持心灵思想健康系好重要，健字饮水，健字保暖，即系呢啲真系讲真嘅由衷说话，因为我哋而家啊长命先可以撑过去，即系郑融首歌话斋系咪？强大先可以撑过去。是咪在最坏的时代更加要保持头脑清醒强健体魄，虽然我都保持不到比多的了、啊、但是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啦，下个礼拜或者再下个礼拜再跟大家见面啦，拜拜。